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熊娘子痛失爱女，两大侠误被香迷，楚香帅跟踪追击，此一去山路崎岖。 说话永无更改的神水公主，为什么要为她一生最恨的男人熊娘子来撒谎呢？这件事情却令楚留香他们实在是想不通啊。楚留香和胡铁花正在惊讶着，忽听哼一声响，歹毒行自他们的身旁箭一般的出现了。他的人还未掠入窗户，已经厉声道： 熊娘子，认得我歹毒行吗？20年前我已经决心为江湖除去你这个祸害，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 熊娘子痴痴地坐在那儿，出神地呆望着面前闪动的珠光，似乎根本就没有听到她的怒骂声。黄鲁直却抢先一步迎上了歹毒行，沉声说： 她不是熊娘子，熊娘子早已经死了。 歹毒行狂笑说： 久闻君子见，一生都不说谎话，谁知却是个大言欺人、欺世盗名之辈，到了这个时候居然还要说谎。 黄鲁直神色不变，缓缓地说： 老朽并未说谎，无恶不作的熊娘子早已经死了，现在坐在这里的是个苦心忏悔了20年的可怜的人，已受了20年的痛苦的折磨，从无一日能安睡的可怜人，一个刚知道女儿被人杀害的父亲。 歹毒行冷笑着说： 嘿嘿，可怜，那些死在他手上的好女子难道就不可怜吗？他这一生所造下的罪孽难道就能够洗清吗？ 黄鲁直说： 就算他所受的折磨不足以弥补他的罪孽，但是他早已经痛自悔改了，他已经变成了我平生所见到的最善良最规矩的人了。所以你现在如果杀了他，你就不是杀死了个淫贼，而是杀死了一个善良的好人。 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说： 哎，你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若还要杀他，就请动手吧。他既不会反抗，我也绝不会阻拦。只不过， 歹徒行忍不住说： 只不过怎么样？ 黄鲁直一字字地说： 只不过，我若见着生平好友死在面前，也绝不忍独生的。 歹毒行愣了愣，看了窗外一眼，似乎想要楚留香来给他拿个主意，但是楚留香现在却不愿意现身，他自然不愿意担当起将司徒静杀死的罪。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在这种时候，那是无论谁都没法解释得清的。只见黄鲁直的神色 已渐渐安详，目光也渐渐坚定。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这种人的确是不会说谎的。戴独行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熊娘子，能交到你这种朋友，实在是运气呀。奇怪的是，他这种人怎么跟你这种人呢？他交上朋友了呢？”他不让黄鲁之说话，接着说：“其实我已经猜到了，一个凶淫恶魔的人，是绝不会对自己的女儿像他那样疼爱的。”楚留香发觉他的说话的声音忽然有了变化，竟变得有些含糊不清了，而且越说越缓慢。他自己却像是没有什么发觉，还在接着说：“熊娘子竟会对自己的女儿有如此的深情，这实在也是令人难信的事。就凭这一点，我就该放了他。”他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已经变了。说到放了他三个字的时候，他已经冲到了熊娘子面前，一拳击出。可是熊娘子并没有闪避。成名江湖60年的千里独行侠，这一拳击出竟然是全无力气。黄鲁之的脸色已经大变，瞪着熊娘子说：“啊，你为什么？”戴独行嘶声说：“ 你还会什么？你我两个人全瞎了眼了，干错了人了。” 这个时候，胡铁花也已经看出了，熊娘子竟在暗中释放了一种极恶毒的迷药，将戴独行和他的恩友黄鲁直迷倒了。别人这样对他，他却做出这种事来。熊娘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是世上最卑鄙、最恶毒的人。胡铁花只觉得义愤填膺，立刻就要冲出去，谁知道楚留香竟又拉住了他，而且不让他说话。就在这个时候，熊娘子站起来了，她的目中热泪盈眶，却更衬得她那张冷漠的脸分外的诡秘。只见她向戴独行深深地行了一礼，他哑着声音说：“ 戴先生的不杀之恩，在下永生难以忘记呀。但戴先生可以放心，在下绝不会让你后悔没有杀我的。” 他转过身又望着黄鲁直，垂下头说：“ 至于你，我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你。 说到这儿，他的喉头已经塞住了，再也说不下去了。而这个时候，戴独行和黄鲁直也听不到什么了，他们已经倒下去了。黄鲁直倒在地上，还说了最后一句话。他的声音虽然非常的轻，但是每个字都能听得见。只听他一字字地说：“ 我绝不会看错你的。” 熊娘子的目中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夺眶而出。他痴痴地望着地上已经昏迷了的黄鲁直，忽然就跪下去了，磕了三个响头，脱下身上的长衫盖在了黄鲁直的身上。他的手在颤抖，他颤声说：“ 我对不起你。” 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不知道含蕴了多少心酸，多少血泪，多少友情。 当真令闻者酸鼻。然后他就转身狂奔了出去。 胡铁花揉着鼻子说：“哎，哎，这什么意思啊？” 楚留香叹道：“哎，他这只不过是想入神水宫啊，因为无论他的女儿是生是死，也要见他最后一面。但是他知道，黄鲁直是绝不会让他去的。 哦，因为他死去必死无疑，黄鲁直不忍心看着他去送死。 对啊，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一定要跟他一起入宫。戴老前辈和黄老剑客，胡铁花，就全都交给你了。” 楚留香轻轻一掠，就已经掠过了屋舍了。只听他的雨声远远地传来：“ 别忘了，还有蓉儿。” 胡铁花也不知道是否听到了他的话，只是喃喃地说：“哦，哦，原来熊娘子真的已经改过自新了。原来他对黄鲁直和戴独行之并没有恶意的，但是……我刚才要是忍不住冲出去，要是失手杀了他，还不让他解释，那么他岂非永远要含冤九泉？可我还在自鸣得意呢。”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汗出如雨，湿透了冲衣。要跟踪熊娘子，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熊娘子不但身法迅疾，而且行动特别的机警小心，这都是她常年在外逃亡的生涯之中锻炼出来的。要在暗中盯着她而不被她发现，世上除了楚留香，只怕再难找出第二个。因为楚留香除了轻功超人，还有一双分外锐利的眼睛，所以她并不需要追得太紧。而令楚留香觉得奇怪的是，熊娘子并没有奔向山区，反而掠回了那山城中一家客栈。难道她并不想到神水宫去了？楚留香几乎要以为自己猜错了。熊娘子住的客栈并不远，楚留香实在想回去看看苏蓉蓉啊，可是她却又不愿意错过熊娘子，因为她已经感觉到熊娘子她跟神水宫的关系似乎很深，而且很不寻常。她想以熊娘子为桥梁，她认为这也许是唯一的捷径了。现在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山城在夜色之中看来是那样的安详宁静，月光静静地照在屋顶上，屋顶下的人们都在沉睡。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凡而单调，但平凡岂非也正是许多种幸福之一吗？楚留香几乎已经忘记在屋顶下安睡是什么滋味了。夜色虽然很美，但三更半夜的躲在屋顶上窥探别人的秘密，无论如何那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幸好这个时候熊娘子已经掠出来了，她的发亮的眼睛在黑暗中一闪，就像是狸猫没入了黑暗。这个时候楚留香发现熊娘子的手上已经多了一个黑色的皮囊，她特意回到客栈，显然为的就是来取这个皮囊。那么囊中装的是什么？为何要如此对皮囊如此的重视呢？这一次熊娘子才直奔山去，半个时辰之后她已经到了山路，但是并没有上山，只是沿着山脚飞掠过了一段路途。她经过的地方越来越荒僻，有时候要越过山泉，有时候要越过一堆堆的荆棘，有时候还要穿过一些很窄的山溪。楚留香虽然很留意，但下次若要他再来，他也未必能够找到这条路。熊娘子她却好像对着山区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的熟悉， 他甚至从来没有停下来辨认方向。这条路他似乎已经不知道来过多少次，就算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似的。可是进入山区之后，熊娘子的行动就更加谨慎了。飞掠在空中的时候，他都会忽然回头观望。那么楚留香跟踪也就更加吃力了。而且这时候天已经渐渐的亮了，山巅后已经露出了镶着金边的云彩，木叶上的露珠也渐渐地发出了闪光。天要是亮了，楚留香就绝对没法再跟踪他了。这个时候，乳白色的晨雾已经冉冉升起了，似乎在这寂寞苍凉的山谷之间隆起了一层轻纱，使景色看起来凄迷幽怨。但是楚留香却更担心，因为这个雾要是太浓，他不但立刻就会失去熊娘子的行踪，甚至还会迷失方向。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路，那可是一件可怕的事。晚风之中隐隐传来了一阵流水声，妙趣天然，如仙子鸣琴，在这无边寂静中听起来令人心神皆醉。楚留香想到苏蓉蓉叙述过他入山的情况，他心里一喜，心想，怎么，这里莫非已经到了神水宫的入口了吗？可是熊娘子到了这里反而停下来了，她四面望了一眼，立刻向右边一片山崖掠了上去。这座山坡的形势绝险，下面石障笔立如削，上面则怪石峥嵘，中间却突出了一片平台式的山崖。熊娘子到了这片山崖，就忽然不见了。原来这山崖竟有个洞，却被上下几块如犬牙交错的石头掩盖，所以由下面望上去很不容易发现。那么这个洞穴莫非就是直达神水宫的秘境吗？楚留香还是没有直掠上去，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因为他知道这里的地势实在是太险了，他只要稍有不慎，不但立刻就会被对方发觉，而且还置身在危险之地，对方若是施展杀手，他根本连退路都没有。他壁虎般贴着山壁绕过去，隐身在那一片平台般的山崖之下，又将耳朵贴在山壁上静静地倾听。只听上面洞穴中传来了极轻微的声音，就像是金铁相击，又像是熊娘子在将一件很小的铁器搁在石头上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熊娘子显然留在这个洞穴之中没有走。过了一会儿，楚留香又听到了她的喝水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偶尔还有沉重的叹息声和脚步声。楚留香本来还猜不到熊娘子留在洞穴中干什么，现在他发现他好像还要在这儿逗留一段时间，才想到也许是要在这儿等到天黑。他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神水宫啊。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也只有在外面等了，熊娘子至少还带来一些食物和水，他楚留香却只有在外面干等了。现在距离天黑至少还有五六个时辰，这五六个时辰实在是难耐啊。楚留香在山壁旁找了个隐蔽处躺下来，却不敢闭上眼，因为熊娘子若是万一不到天黑就出来，他就又错过了机会。楚留香虽然很喜欢冒险，却不喜欢冒这种险。等人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饿着肚子等人更不是滋味。像楚留香这样的人，就算饿上个三五天也不会倒下去的。但是饥饿那并不纯粹是肉体上的问题， 因为饥饿往往还会带给人一种精神上的空虚，所以楚留香只有努力去想别的事情。幸好他能想的实在是太多了。在楚留香这一生之中，实在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回忆，虽然有些也曾令他痛苦，但是大多数都能带给他一点安慰和温馨。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真是一段黄金般的日子。大多数成名的英雄在练武的时候都忍受过别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辛和痛苦，但是楚留香并没有这种感觉。虽然他也曾不眠不休，也曾在冰雪寒风之中奔驰于崎岖的山道上来锻炼轻功和体力，也曾在烈日酷热之下流汗甚至流血，但他并不认为这是痛苦，因为这是他的兴趣，所以他总能找到乐趣。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姬冰燕、胡铁花。一想到胡铁花他就忍不住笑。他一直认为胡铁花并不是真的爱喝酒，只不过喜欢喝酒的那种情调，因为酒总是能够带给人们热闹跟欢乐。楚留香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他总觉得这些朋友都对他不错，所以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了友情和温暖，这叫他很舒服。他又想起了一点红，想起了屈无荣，这两个人的外表都冷得像冰山，心里却是充满了热火。楚留香不知道这两个人现在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一点红是不是还在继续逃避那刺客集团的追踪。楚留香只有在暗中祝福他们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有女怀春山坳间，多情如梦亦如幻，神水宫前雄娘子，难舍如花难宫宴。 空山之中有各种声音，有流水声，有鸟语虫鸣，风吹木叶，满山松涛，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兽的低笑。楚留香抬起了头，忽然发现日色已渐偏西了。人在回忆中，时间往往会过得很快的，所以有些孤独的老人，只有生活在回忆里，才能度过漫长而寂寞的晚年。但是现在距离天黑最少还有一两个时辰呢，楚留香伸了个懒腰，刚想起来活动活动筋骨，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上面的洞穴钻出一个人，这个人他并不是熊娘子，除了熊娘子，这个洞中居然还有别的人，难道他早已经在洞中等着熊娘子了吗？这是个很美丽的少女，穿着雪白的衣服，站在突出的山崖之上，满头的黑发和雪白的衣袂同时在风中飘扬，看来是那样的超群绝俗。啊，宫南燕，宫南燕会在这里？那么熊娘子到哪里去了？楚留香的心跳起来了，但又仔细地瞧了一眼，他才发觉这个女子，她并不是宫南燕，只不过和宫南燕长得很相似，她的神情、衣裳、装束和腰边的那根带子，都告诉人，她也是名震天下的神水宫的门下。那么，她怎么会在洞穴呢？难道这个洞穴真的是通往神水宫的神秘的路径吗？难道熊娘子早已经到了神水宫了吗？楚留香有些急了，只见这个少女飘飘自山崖之上就掠下来了，她的轻功是那样的高妙，姿态是那样的优美，她的手里还提着黑色的皮囊。啊，原来这个少女她就是熊娘子。楚留香忍不住在暗中苦笑啊，熊娘子，熊娘子果然是名不虚传，那易容的本事果然是精妙，竟几乎连楚留香都骗过了。而最妙的是，熊娘子在化妆成女人之后，全身上下再也没有一分一毫男人的味道，一转眼一举手一投足都活像是个女人。楚留香虽然也能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但是这种女人的味道她却是一辈子也装不出的。熊娘子在山崖下观望，并没有立刻展动身形，楚留香忽然发觉她的眉梢眼角已经有很多的皱纹了，远看虽还是个少女，但是年纪显然不小了。怎么，这就是熊娘子的本来的面目吗？ 楚留香暗暗叹息，难怪熊娘子对自己的容貌那样的自负啊，她实在可以说是个绝世的美男子。虽然年华已老，但还是比大多数的女人那都美得多。一个男人竟比女人还要美，比女人还要女人，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可是他既然已经改扮成了女人，为什么还要用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呢？这一点又令楚留香想不通了。他也想不到熊娘子竟然和宫南燕如此的相似。那么熊娘子跟宫南燕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奇妙的关系呢？也许有人要问，熊娘子既然要扮成神水宫的弟子的模样来混入神水宫，那么她为什么不索性改扮成宫南燕呢？但楚留香知道这样的问题是很愚蠢的，因为易容术那并不是魔法，精于易容术的人固然能改变自己的容貌令别人难以发觉，但是却绝不可能替代另一个人。楚留香固然可以改扮成张孝林，那只不过是因为别人没有人认得张孝林而已。所以若说熊娘子能在片刻之间就扮成宫南燕混入神水宫，神水宫的人也全都没有发觉，那就不是故事而是神话了。要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让熊娘子能够充分的准备，尽量模仿南宫燕的神情动作，那也许还有可能。熊娘子这个时候她忽然在地上挖了个洞，将那黑色皮囊中的东西都埋了下去。这皮囊中装的自然是她的易容之物，但是她还是把空皮囊提在手里。空皮囊还有什么用呢？楚留香又觉得很奇怪了。这个时候日色虽已西斜，阳光却仍然普照着大地。熊娘子抬头看了看天，慢慢地向前走。她似乎比楚留香更着急，她似乎等不到天黑了。楚留香只等他转过了一片山坳才敢追过去，谁知道等到他转过那个山坳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熊娘子的踪迹了。这山坳后竟然是一条绝路，两旁山立如壁，但中间一片山壁迎面而起，就像是一只缺了边的匣子。那么熊娘子既然已经走入了这个匣子，她怎么会突然就不见了呢？难道熊娘子已经发现身后有人在追踪？可是这里三面石壁，插翅也难飞呀，她难道还能钻入地？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但是楚留香的惊异很快就过去了。她小心地搜索了一会儿，就发现中间的山壁和左面的山壁之间有一线空隙，这空隙仅宽尺余，而且长满了杂草藤萝。楚留香若非亲眼见到熊娘子在此间失踪，算准了必定还有退路，那么他就算搜索的再仔细，也绝不会发现这两面巨大的山壁之间还有这样的一条秘境。穿过了这条秘境，那若有若无的流水声就忽然变得清楚响亮了，水声潺潺如在耳边，烟雾迷凄，弥漫了这亘古以来便很少有人迹的山谷。楚留香伏下了身子，小心翼翼地循着水声走过去，他知道自己每走一步就距离秘密近了一步，可是也距离危险近了一步。突然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嘶嘶的声音传过来，楚留香立刻停下了脚步，立刻全身伏在了地上，蛇一样的向前滑动了两三尺。他看到了熊娘子，那神秘的流水 就在熊娘子的脚边，此刻她双手捧着那黑色的皮囊，正在用力向那皮囊中吹着气，那皮囊迅速的膨胀，打入车轮。楚留香恍然大悟，原来他是要用这皮囊做皮筏子，然后再乘着皮筏顺流而下，直入神水宫。只见熊娘子果然已将皮筏放入了水中，又伸出了一只脚去探皮筏的载重量，然后轻轻地坐上去了。皮筏子眼看就要顺流而下，楚留香正在发愁，不知道该如何的追呢。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突听嘶一声响，熊娘子忽然自皮筏上窜起来了，雪白的青衣四散飞起，就好像是已经和凄迷的浓雾融合为一体了。那皮筏在水中风车似的不停地旋转，越转越小，越转越小，转过了十七八次之后，飞出去了。原来是暗中显然有人把皮筏子击破了，皮筏泄气才会旋转个不停。熊娘子已经落在了岸边了，目光充满了惊骇之意，顿了顿足，刚想转身飞奔，迷雾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轻轻的笑声，一个娇媚的语声带着笑道：既然来了，何必要走呢？只见一叶轻舟冲破了迷雾，缓缓荡出，船头之上站着个苗条的白衣人影，掌中长篙一点，那轻舟已经燕子似的飘到了岸边了。熊娘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原来是你呀。白衣女娇笑着说： 不错，是我，想不到吧。可是我早已经知道你会来的，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 神秘的绝谷，浓雾流水，四女十男，死而复活的江湖巨盗，这一切本就充满了神秘和诡异，而现在呢，那浓雾之中竟然忽然出现着燕子般的轻舟，幽灵般的美女，就连楚留香也不禁觉得手在发冷啊。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幻呢？连楚留香都有些分不清了，他只觉得这白衣女子风姿绰约，仿佛绝美，但在这浓浓的迷雾之中，他也瞧不清这个女子的面目和容貌。熊娘子沉默了很久，才叹息着说： 我本来也是不想来的，可是我非来一趟不可呀。 那个女子顿住了笑声说： 你难道已经忘记了你昔日立下的毒誓吗？ 这句话说出来，楚留香忽然发觉这个声音很熟悉，接着他又发现这白衣女子和熊娘子站在一起，无论是装束、姿态和风采，竟然有几分相似。 熊娘子黯然说：没有，我没有忘记，我只不过想看看我女儿的坟。 白衣女子说： 那也只不过是一杯黄土啊，有什么好看的？你若想去，去看看那些被你害死的人的坟墓也一样啊，天下所有的坟墓都差不多的。 这句话说得忽然尖刻了，楚留香听了这句话才想起，自然分辨不出 因为楚留香想不到像宫南燕如此冷漠的女子，她居然也有笑的时候。谁知这个时候宫南燕娇笑起来，柔声说： 哎呀，真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说出那些话来伤害你。哦，你别生气。哦，我下次一定不说了。哦， 楚留香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他绝不相信宫南燕他竟会说出这种话。但这个女子的确是宫南燕，她轻盈地走下了船，走到了熊娘子的面前。熊娘子只是目立在那里，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宫南燕嫣然笑道： 哼，这本来就是你的面目嘛。难怪他总是说我长得像你，甚至比你的女儿还像你。哼。 熊娘子忽然抬起了头说：怎么， 他时常在你的面前说起我吗？ 宫南燕说： 嗯。 宫南燕绕着熊娘子走了一圈，又在她的面前停下来，一双深邃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住了他，缓缓地说： 怎么，你时常想起他吗？ 熊娘子叹了一口气说： 哎，这些年呢，我早已经把什么人都忘了。 宫丹燕痴痴地笑着： 好个薄情的人，好啊，真好。别人为了你死去活来，你呢，却将别人忘得干干净净。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人令你真的动心吗？熊娘子说： 没有啊，没有。 她轻轻地咬着嘴唇，就像是个娇羞的少女。宫南燕说： 哎，现在我才知道，你呀，你呀，你实在是个迷死人的妖精啊！也难怪那么多女孩子心甘情愿地为你死，就连我也…… 他的脸似乎红了，他垂着头去弄着衣角。熊娘子这个时候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芒，柔声说： 你也怎么样？ 宫南燕的头垂得更低了，说： 别人都说你最了解女人了，难道你就不了解我吗？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熊娘子轻轻地拉起了他的手，忽然放开了，长叹道： 我还是不明白好。为什么？ 熊娘子柔声说： 因为你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我不能害了你呀。 宫南燕说： 我也是个女人，我也要。 熊娘子说： 在我的眼中，你永远是那么温柔，那么纯洁，那么可爱。我只要能远远地望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熊娘子温柔地叙说着，楚留香在暗中听得只有叹息。 那么这句话每个女孩子都是最爱听的，每个女孩子都希望她在男人的心目中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都希望男人只崇拜她。一个女孩子听到这些话，若还能拒绝她，那才真是怪事。 楚留香唯一觉得庆幸的是，这儿幸好没有色狼在偷听， 这些话要是被色狼们学会了，那世上更不知有多少女孩子们要遭殃了。但是转念一想，楚留香又不禁苦笑了，暗道：哼，一个男人要是有资格被称为色狼，这些话他必定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又何必再来学。星光已经升起了，在如此温柔的星光之下，最坚强的女子也会变得软弱的。宫南燕已经飞入了熊娘子的怀里了。熊娘子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柔发，柔声说：你总该知道，我们绝不可能永远守在一起的。宫南燕说：知道，我知道。你不后悔吗？我绝不后悔，只要能有一次，让我以后能有个甜蜜的回忆，就算要我死，我也心甘情愿。熊娘子不再说话，她的手滑进了她的衣服。楚留香虽然不是君子，也不能再看下去了，她悄悄地翻了个身，仰望着天上的星光。星星似乎在向她眨着眼睛。宫南燕，宫南燕，她竟然是这样一个女孩，实在是想不到啊。可是女孩到了这个年纪，谁不怀春呢？楚留香在暗暗的叹息，暗暗的苦笑，她似乎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错过了机会呢？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